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儿拿个酱，这儿添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再次请上马静博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白字会》。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哎呀， 什么 干什么的、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我这眼神差。 告诉你吧，我是个大文人。 什么您呢？ 我是个大文人。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那我像什么？ 您像大蚊子。 那叫什么话？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 文人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 你看得出来吗？ 我当然看不出来了。 我就能看得出来。 你能看出来？ 哎， 您怎么看吧？那您要能看出来，这么着，您看看我怎么样？ 看看你 啊， 好，看看你， 您看看我吧。 好， 怎么样？ 往前站 啊， 看看你啊。先看看你这五官 相貌。 哎， 怎么样？ 好， 好， 确实好。 好法， 咱让大家瞧 啊， 这五官长得是好， 是啊， 咱好赖不说啊 啊， 全长前面了。 哎，废话，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我细瞧瞧啊。 哎，您仔细瞧瞧，别玩笑。哎， 你呀 啊， 瞧出来了， 瞧出来了，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我不是大文人，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 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这，让大家看看， 看看 这身上 啊，怎么着？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哦，没带钢笔嘛了，就没学问。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哦，就这么看的。 哎，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哦，一